好，最后说谁谁谁在巴黎，我们要用 in， in Paris， in Paris。好，这就是我们看图说话里出现的一些句型和重要的表达法。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我们想请朋友们看第149页的练习四。首先呢，还是试着口头复述，大家呢还可以把这一小段文字试着翻成中文。好了，听众朋友，又该跟您说再见了。 OK,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 hope you had a good time today. Bye everyon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美国是公认的冰雪运动的强国，不仅在历次冬奥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同时在23届冬奥会当中有4届冬奥会都是在美国举行的，这分别是1932年的第3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1960年第8届斯阔谷冬奥会，1980年第13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另外还有2002年第19届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1932年第3届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第一、二届冬奥会胜利举行之后，人们对冰雪比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要求主办冬奥运动会的城市也逐渐增多。第3届的时候，申请承办的有8个城市，除了其中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之外，其余的7个城市都是美国的城市，他们分别是普莱西德湖、贝尔山、丹佛、德卢斯、塔霍湖、明尼阿波利斯和约塞米特谷。国际奥委会最后将会址选在了普莱西德湖。普莱西德湖是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山间小镇，地势偏僻，人烟稀少，但境内山峦起伏，景色秀丽，严冬时节气候寒冷干燥，是从事冬季运动十分理想的场所。由于筹备经费紧张，组委会主席葛德弗雷·杜威博士捐献出了自己家的地皮，用以兴建雪橇比赛的滑道。这届冬奥会，东道国向56个国家发出了邀请，但是当时正值经济危机席卷世界各国，因此应邀参加的只有17个国家的252名运动员。欧洲一些冰雪运动发达国家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没有出席，或只派了少数运动员参加。但总的来说，无论从参加国家还是运动员的数目看，本届规模都要比上届小得多。 So the 1932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Third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ld in Lake Placid, New York. The games opened on February the 4th and closed on February the 15th. It was the first of 4 Winter Olympics h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Lake Placid hosted again in 1980. The games were opened by Franklin D. Roosevelt, then the governor of New York.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9 months later.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